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个周末估计很多人都非常的高兴，因为可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 是， 比如说正在进行的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啊，这个应该说是让很多喜爱体育的朋友特别的热爱。昨天我正好出去，我们参加北京电台这个听众喜爱的主持人活动哈。 啊， 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发现好多穿着黄背心的，原来人家是跑马拉松去了。 啊，对对对对，现在这个博尔特啊，马上就要跑步了。 这是昨天，这是昨天 跑步， 这是昨天的 要参加比赛。 啊，这是昨天的男子100米预赛，包括今天早上起来，很多人抬头仰望。 嗡嗡的大飞机还拉着彩条， 是是是，这不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这不是预演吗？ 嗯， 据说35000多名世界各地的观众现场观看了演练， 嗯， 我们没在现场观看演练， 是 我们是透过家门口的窗户来看的。 打从昨天晚上就有这个很多市民朋友在网上发照片，看到路上一排一排那什么装甲车呀，什么这车那车的，哎呦，以前都没见过的， 是吧？人今儿还有人在朋友圈里边总结说，看见飞机拉这个叫什么彩带是吗？ 啊，拉喷的彩气的 啊，那个那是在二环里边， 二环的 啊，能看见点烟儿的那是在三环的 啊， 能看见飞机的那是在四环的， 嗯， 像我们点赞的都是在五环外边的， 这晒的是房价。 哎呀，其实我觉得今天要不然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吧，这两天忙点什么？ 嗯， 是忙着看田径世锦赛，还是今天上午忙着看各种各样的这个天上的飞机 啊， 地上的这种阅兵的演练？ 嗯， 或者呢，您可以回顾一下自己这么多年啊，参加没参加过这种类似田径世锦赛或者是阅兵这样的重大活动 啊？ 咱们说的是重大活动啊，您别说，我参加的最大的活动是我们学校运动会啊，这就算了。 那小区广场舞什么的也就算了 啊。你看这个一说又是一个暴露年纪的话题啊，像国庆45周年、50周年，我都在广场啊，那时候是学生，60周年的时候就在电台门口这看过坦克。 60周年的时候，我正好就在天安门广场， 你看看， 作为大学生的那个方队代表啊，在里边走方阵呢， 是吧？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种重大活动， 嗯， 或者说这一两天您都在忙些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我们的互动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植物。哎呀，按说，植物学家的女儿，你应该对这些植物非常熟啊。 这我还以为你说电影呢，这、 哎、 说植物啊也不行，反正那个像那个韭菜呀、黄瓜呀，什么西红柿，这也差不多能认识。 能认识吧？豌豆苗你认识吗？ 火锅常涮着吃，好吃。 豌豆苗、小青草、四叶草、葫芦藤， 后面那几个都不能吃 啊， 是吧？这些植物要是搁在植物园里边，估计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新鲜的。 是。 哎呀，这些植物呀都带王哥脑袋上。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脑袋长草了、 不是 拿我当胡巴呢、 最近胡巴是什么？ 胡巴就是那脑袋长草的长得像萝卜一样的小妖怪、卡通形象， 头上扎一草标呢， 那好像是古装剧里卖孩子吧、 最近呢以植物为主的发卡，女孩都戴小发卡，你知道吧、颇受姑娘们的追捧。哎呀，这头戴小草的姑娘们纷纷变成又真萌，这要流行词汇叫萌主。昨天呢，柳小姐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自己的新发现，跟豌豆苗一样的青草居然能当发饰。说我今儿在鼓楼啊看了3个带着小草的妹妹，哎呦，萌翻了 啊！ 无独有偶啊，柳小姐的朋友最近在地铁里边也看了一个头戴青草的女士。从照片上看，这位女士乘坐的是地铁6号线，只见她在拥挤的车厢里，绿油油的青草显得格外醒目，青草别在黑色的发卡上，孤零零的一根 在发中间晃悠，一根青草在头上晃悠啊。从外形来看呢，应该是豌豆苗啊。它的主人带着豌豆苗，非常淡定的在人群当中站着。 不是黄豆苗，也不是香椿苗，是豌豆苗。 说实话，像我这个岁数的小男生哈， 小男生， 就是小孩啊，当小孩的时候，我们头上别过什么，你知道，拿那个柳树条围成一圈。那时候看抗战的这个电影 啊， 那头上都弄的，这是伪装啊。你比如说趴在草丛当中，你让敌人发现不了你， 嗯， 那必须拿柳树条盘成一圈戴脑袋上， 搞隐蔽的。 哎，这个成豌豆苗一根，你说你别头发上弄到发卡上会是什么样呢？ 得勤浇水呀、啊。 不用浇，脑子里边自带。记者还是了解了一下，这个青草发卡走红源于一次动漫展，此后就成为了年轻女士的萌宠。在网络上，青草发卡已经流行开来，除了豌豆苗，还有什么四叶草、葫芦藤，衍生的产品还有小菊花、太阳花、小蘑菇 、 啊、不过从店家的销售情况来看，应该是本尊，就是这豌豆苗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我点火锅的时候、 啊、 豌豆苗也最受欢迎， 是吧、 嗯、 一家淘宝店月销售近万、 哎、 主打的就是这些，反正豆芽菜啊，这个豌豆苗啊，这些据说也挺便宜啊，不到一块钱。店家跟记者说最近好多人都成百的买啊，然后呢就拿到景区零售，说这小豆芽的销量特好。这位店家还说了，说青草被网友称之为聪明草 啊， 啊，四叶草更有幸运草之意， 是吗？ 啊，因此销量一直比较看好。哎呀，但是说实话啊、 嗯、 很多人觉得别扭啊。市民江女士就说，感觉有点幼稚、嗯、啊，有点榆木脑袋发芽的感觉， 发的还是豆芽。 这个市民吴女士看完了之后，这其实接受不了。就刚才你说那个、 嗯、 头上插个草，那过去都知道卖孩子，古装剧都演过哈。 是啊， 这个为了避免孩子再受饿，直接就发这么一个发卡，总是忍不住往那儿联想啊。你还会有联想成，哎呀，这些幼苗不用浇水，脑子里的水就足够它浇的了。 看起来一点都不萌、 啊。反正现在年轻的姑娘哈。也无可厚非，人家非得也穿成这样。你说一根一根豌豆芽的苗在地铁车厢里边，这姑娘在个儿高点哈，那鹤立鸡群的那样，也就这样吧。 最怕就是不解风情的男朋友哈、啊，对着，亲爱的，你别动，头上有根杂草，嘣他一拽，给您拽下来，这一块钱就白花了。 这未必是不解风情，兴许是迂回战术，实在受不了这出来丢人。 不过其实一块钱不便宜，您到菜市场看，这豆芽一块钱能买一大包。 嗨，这是新气象啊，反正可能流行一阵也就算了。年轻的姑娘啊，内在美，心灵美，您还得会审美。要是什么事都神丑，就没什么劲了。 这想来想去，头上有点绿， 嗯、 这事儿都不太对劲， 是吧？ 反正接下来说这事儿啊，也不太对劲。只不过呀，它特别具有隐蔽性 啊， 冷不防一看，还真未必能看得出来。比如说啊，这个针孔摄像头啊， 哎呦， 做成了生活用品的样子。哎，就这样的一条销售的营销微博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像什么打火机呀、啊、电源插座啊、衣服挂钩、车钥匙，这些东西都变成了针孔摄像头的藏身之处。昨天下午，记者就来到中关村的几家大型的电子城进行走访。在某电子城二楼，一名男子得知记者说问，哎，有没有卖针孔摄像头的呀，一听这话就把记者带到了一家电脑维修店内。 不是，这玩意儿还真有人卖呀、 啊、哎，从这名男子的口中得知啊，他们出售的针孔摄像头啊，那是看起来像火柴盒的那种，一问价格2000块钱以上，而且一旦出售不负责维修。 嗯， 记者问我能不能先看看货呀，这名男子说啊，我们没现货，你得确定要了之后我才能给你拿货。你说这现在上头抓不让卖，我们呀、啊、都是偷着卖。当记者问呢、啊、这个针孔摄像头的进货渠道啊，以及设备信息这些参数的时候，那店家的表情啊忽然就变得很严肃，闭口不答了，反正就一副你爱买不买的态度。随后啊，记者又在三楼的一家卖笔记本摄像头等电子设备的柜台前询问，在经过和店家的一番对暗号周旋之后啊，店主呢给记者看了几件伪装成手表、车钥匙、签字笔等日常用品的各式各样的针孔摄像头，那价格呢也是800到1000块钱不等。 店主跟记者说，哎，纽扣的样式那太老了，不隐蔽，很少有人买这种。你看我们这手表车钥匙签字笔，这多新潮啊。后来呢，这个跟记者呢也跟店主啊这个询问了之后，店主呢极力推荐了几种分别设计成签字笔和手表样式的针孔摄像头。 哎呦， 接着看到啊，这个签字笔这样的针孔摄像头啊被安插在笔尖那个地方， 嗯， 手表那款式呢就暗藏在指针对应的点数上。这些被加工之后的针孔摄像头啊，确实特隐蔽，掩人耳目，肉眼难辨。 不是，这得反映反映，这是有明文规定不让卖。 反映了，这不反映给电子城的管理方了吗？这个大厦的公共外联部经理李经理就表示啊，商家私自出售属于个人行为，商场啊不让公开贩卖，除非有批文，不然呢都是明令禁止的。 嗯。 李经理同时也表示，大厦市场部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6点会派工作人员逐一楼层进行检查，而工商部门呢也会时不时的突击造访检查，商场辅助配合工作。而辖区的派出所也明确表示，销售针孔摄像头那本身就是违法的，是不允许买卖的。民警呢会不定期的对大厦进行巡查，一旦发现就会对店主予以相应的处罚。 你说这针孔摄像头都谁买？ 买了干嘛使？ 这个很值得深思啊！这个既然是明令禁止不许买卖的啊，除非你有什么特殊的，关键是就是这种特殊的癖好，如果是为了挣钱或者是缺德，那就得真得好好抓住，是吧？ 也实在是想不出来，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渠道能用得上这些东西。 那肯定不是正经人，要是正经人谁用这个东西呢？ 不过你说巡查的时候，如果要真的这一看大摇大摆的来了，这也是我们这个商场的，这一看这附近派出所都知道来巡查的，怎么能查得出来端倪呢？ 对呀，你要是走过场糊弄一下，那就。估计是查不出来， 是吧？ 所以还得加强一下监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参与过没参加过这些重大的活动哈、 嗯、 像这种世锦赛啊，看过没看过田径世锦赛，包括今天的这种啊演练，阅兵的演练、 嗯、 啊，包括一些重大活动您有没有参加过，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儿上午您干了些什么，有没有照片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哈。人张永辉还说呢，哎呦，这个我这两天忙着望天了、啊、这个有微信圈里的朋友还赞我呢，说我远方的家的记者，这 电视节目， 这是个电视节目是吧、 嗯、 拍了好多照片，哟，蓝天白云真好看， 嗯，这跟镜面一样，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拍出来的。 是是是、哎、这个天坛二月蓝这位朋友说两个都看了，也就是说这个阅兵演练， 嗯， 还有包括这个田径世锦赛， 世锦赛， 哎，都看了。不过我觉得真是这个，如果要是只放两天，还真的觉得日子不够放的。 下周不是还放 啊？ 是吗？ 嗯， 反正有机会咱多去看看啊。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您今天上午没拍什么样的照片，另外您参加没参加过这种大型活动啊，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和回忆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说缺斤短两的事儿。你说这个缺斤短两的事儿，要是发生在菜市场，有些消费者呢就不愿意较劲了。 又说买豆芽和豌豆苗的事儿啊、 哎？也不见得是豆苗，反正下回我不去那家，我臊着他，对吧？这个我忍就忍了，那不跟你掰扯。可是这如果缺斤短两的事儿发生在购买钻戒上， 那可不行、啊、那缺斤短两的少的钱可多了， 那是按克算的呀， 克拉算的 是吧、嗯、相信十个人遇见这事儿，十个人都会急眼，一定得讨个说法，毕竟 是小钱 啊，这个一克拉得多少钱是吧、 嗯、 这都不用克拉，得按分算， 是 啊，这个没人想闹着玩是吧。最近张女士啊，市民张女士通过美国亚马逊网站自营的海淘渠道购买了一枚钻戒， 网购啊， 哎，网购的。这页面显示啊，说这个戒指的主钻，就是主它 最大的那颗， 哎，达到1.62克拉， 可是不小。 哎呀，配钻就那种小碎钻有106颗， 哎呦 啊，达到0.68克拉。这个钻戒总共有2又3/1克拉重的。这数学不好，还怎么一会儿是小数点，一会儿是分数。 总之就是很多、 哎、 很多很多钻，很多很多钱。 是是是，张女士为此支付了10000元的费用。还等了半个月的物流呢，关键是 时间也是成本呢。 是，但是拿到手的这个钻石鉴定书却显示钻戒的主钻只有0.91克拉。 哎，不是1.62克拉吗、 哎？这个比网上一算算少了点，少了0.71克拉， 快少了一半了。 哎呀，印刷纸印错了， 反正张女士就拿着这个钻戒找专门的专业机构进行了鉴定， 上称腰一腰， 哎，称重之后确实那主钻呢不到一克拉，鲸鱼也就是0.9一克拉。他们还拿来了一个正好一克拉的钻石进行了比对啊，发现张女士那颗确实小了一点。 你说这心都凉一半了。 哎呀，张女士开始维权。 嗯 啊，亚马逊公司也承认失误了，但是后续如何处理，至今啊双方没有明确。退货、换货还是补货呢？张女士打过电话、发过邮件，客服代表一直没正面回应，只是说正在和美国方面联系。啊，昨天呢，记者也是联系了亚马逊公司，对方说啊，这笔订单正处于升级处理状态，至于进展如何，将会和其他同事由其他同事对记者进行解答。 嗯， 当然在记者截稿的时候，依然没有接到电话， 也没见着那其他同事。 哎呀，关键是说实话啊，网购很方便。家里边你比如说你缺个地漏啊，买个毛巾杆啊， 嗯， 你不用去那个小商品市场去淘换， 对， 你网上一买还不用跑腿了呢。 我身边还有小伙伴，甚至连生活用水都从网上买，省着自己亲自搬上楼。 对，大米啊、油盐呢、啊，这都行。 是 啊，但是您说这个钻戒，一克拉的钻戒，咱先不说这个路上啊，这个快递行程承担的风险，就是您这从商家买，这还算是正经商家。你说你买过来之后出现这事儿，你熬都不熬都啊，烦心不烦心？ 是，反正这胆子也确实够大的，因为这东西价值数额巨大，而且对于这成色呀，您看不见摸不着啊，它不像说你就是像我师傅说买个地漏什么的，无所谓成色不成色的， 哎，对对对对，像这个万十来块钱的一点多克拉的，估计成色肯定不见得是什么地色 VVS 的， 反正现在看成色没保住， 啊， 这个头也没保住啊。 什么时候都说眼见为实，在买大件上面值钱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劝您还是现场看完之后再掏银子吧。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您直播的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嗯，昨天啊，这个有在6:30左右啊，有一位骑电动车的女子啊， 嗯， 在中关村东路的辅路摔了一跤，横在了辅路中间，而且地上还摔出血了。在她摔倒之后的十几分钟啊，虽然有路人一直在那围观，但是却没人上前把她扶起来。 哎呦！ 但是啊，这个虽然没人敢亲自扶啊， 嗯， 可是有人打了120。 啊，那还可以。 哎，不久之后，她同事来了，把她给救起来了。 啊。 当记者路过现场时，这名女子啊正躺在地上用手机向她老公呼救呢，再不来血就流光了。就在她摔倒的十几分钟之内啊，虽然周边是人来人往，但是没有一个人上前来扶她。 嗯， 过了5分钟啊，这女子的两名同事正好估计也一起下班， 嗯， 反正赶忙就把她扶起来到路边坐下休息。 嗯， 而且呢，一名路过的男子啊还帮助她把电动车搬到路边。这不扶人啊，可以扶车是吗， 嗯？ 救护车赶到之后啊，大家就把他送上了救护车，而大夫在给他进行简单的救护之后，有一名同事陪他去了医院，而另一名呢负责保管他那车。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名受伤的女子跟记者说啊，那他这不下班了吗？准备回到附近的家，骑车骑到这儿的时候啊，忽然一阵疾风就把他连车带人就给吹倒了 啊， 一下这脑袋跟头就磕破了啊，脑袋跟胳膊肘就磕破了。 脑袋和头都磕破了，是一个底儿。 这是我的，这脑子坏了，这是。不过这姑娘这个自重够轻的呀， 啊， 这风不小啊，给姑娘吹翻了。 就是照你这说，这姑娘营养不良是吗？瘦， 果然得多吃点吨位才能上去， 哎， 是吧？ 不过话说回来，得注意安全。有时候侧风出来的时候，稍不留神，也确实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原来有同事这么提醒我的时候， 啊， 我还总觉着人家拿我打岔开玩笑呢， 嗯。 果然还是有这种风险的啊。哎， 不过市民的这些举动也正常，就是不敢万一发生一些骨折的呢，这个轻易的浮动可能会扩大伤势。 是 啊，你看还是有热心人帮打了120。不过想说这件事情可说的地方太多了，这个女孩和她的男朋友真是很恩爱。 嗯， 你想你再不来我血都快流光了。 这男朋友你还不赶紧啊，是吧？ 反正这事儿信息量是挺大的， 是吧？ 对对，一听一乐吧哈。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参与过什么样的重大活动？今天上午有没有看到天上过飞机啊？或者是去看田径世锦赛了啊、都可以把您这两天的一些安排告诉我们。大圣说了，说小的时候参加了几次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组花的任务、 哦、是吗、 啊、上中学之后很荣幸的参加了国庆观礼， 是吗？ 当时能站在观礼台上，那是最小的观礼代表。 哎呦，还有这非凡经验呢，真让人羡慕。 你这非凡经验说出来怎么觉得那么别扭呢？ 那我又想起来当年那个2009年的时候、啊、那年也是国庆阅兵嘛，我们作为大学生方阵啊，头一个那个大学生方阵浴血奋斗方队，哎呦可骄傲了呢，那一个暑假真是在操场上晒的黢黑黢黑的。 十年前我也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作为大学生跳过舞啊，就是这一说又是暴露岁数的事情，这差十年呢。 但是想想这样的经验也、啊、经历也确实觉得很珍惜很珍贵 的。是是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两天您忙些什么，看没看这个田径世锦赛啊、参加过没参加过一些重大活动啊，看没看今天天上过飞机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看见有没有听见呢？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家电啊，怎么胎压没提示？ 刘总，原车胎压不会显示压力值，哪条胎出问题，能不能开也不知道。装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数字显示哪个轮胎扎钉，一目了然。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兄弟不是都朝同一个方向，而是无论去哪里心都会在一起。我是陈小春。 我是钱嘉乐。 我是谢天华。 我是林晓峰。 我是曾毅健。 液体一起生命。 2016款液体 1.4 TSI 强悍动力，后排座椅自由组合系统，全系标配全景天窗，12.98万起，斯柯达，来自上海大众汽车。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人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西南三环立泽桥到玉泉营桥北向南，南四环的大红门桥到马家楼桥的东向西，还有西四环正阳桥到勘丹北桥的北向南主路，勘丹桥的北向南的辅路出口，京开高速到蔡户营至马家楼桥的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南部出城车辆呢可以绕行开阳路一线，从杜家坎环岛到大灰厂路方向的这个铁道桥架呢，因为积水现在是无法通行，因为刚才下雨哈，在这儿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Only ZSY 哈、啊、说刚打开广播就听见豆苗的事儿、啊。昨天在红螺寺看见一女孩，我还跟女儿说呢，快跟姐姐说，她头上掉了个草，哎呀，换来白眼儿一个。今儿上午去奥森公园了，看到很多帐篷。 啊，这也不太合适吧？ 反正你看孩子跟着看着呢，别教坏孩子。孩子以后万一觉得这个审美啊、哦，那脑袋上掉根草， 这是教坏孩子吗？这是给孩子从小灌输一个正确的审美观。 不是，我说头上掉根草那姐姐就带坏孩子了。 哎，我以为你说那个家长呢。 那就说对了， 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刚才你说那连人带车被风吹倒了，没人敢上前扶哈。其实有的时候还真得大家帮忙。昨天下午4点多啊，这个密云县太师屯镇世纪体育公园门口有喷泉，挺漂亮的。 嗯， 有一名7岁的小女孩玩着玩的时候，右腿就不慎卡在喷泉下方地漏的那个缝隙的那个地方，呦，动弹不得。 哎呦，这小胳膊小腿的。 哎呀，接到报警之后呢，密云太师屯消防中队迅速出动一辆消防车和7名消防员前往救援。赶到现场的时候呢，消防员发现女孩的右大腿以下的部位全卡在喷泉下方地漏的这个缝隙这个地方。由于特别疼，哎呦，女孩一直哭个不停。为了及时救出孩子，查看伤情吧，人家消防员迅速拿来液压扩张器进行救援。1分钟之后，特快，这液压扩张钳把这个地缝这个缝啊扩大了一倍。见准时机之后，消防员急忙拖住女孩的大腿向上抬，顺利把这孩子给救出来了。随后呢，消防员对女孩的腿进行了初步检查，发现没什么大碍之后，这才放心离去。孩子的家人说，出事儿的时候啊，小孩走在喷泉下方的地漏上，不小心踩在这个缝隙的地方，导致大腿以下的部位全卡在下边了。随行的家长情急之下，急忙拖住女儿的身体，一边对女儿进行安抚，一边赶紧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 还好孩子没事。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这个有很多的商场、广场都有喷泉， 对， 它这个喷泉底下有嘴儿，它自然会有一些地漏啊，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北京的天儿今天好像是昨天还是今天就已经处暑了，天儿越来越凉快了，您就别让孩子在喷泉底下再玩了。 是有些这个包括设备啊，包括一些设施啊之间那个小的缝隙啊，大人觉着没什么，可是咱孩子那个小手指头啊、小胳膊小脚趾头啊、恰恰就也许就有发生危险的这样的可能性， 是， 而恰恰是被大人容易忽略掉的。所以说哪怕领孩子出来的时候一看这脚底下呀、不稳当不把握的时候，咱抱着孩子走，或者说绕开那地方，咱不走那些坑坑洼洼不好走的路面，是吧？ 把危险躲开啊，这是安全，小心行得万年船，是吧？这也是老话了。 前天下午2:40左右啊，在丰台区的城庄路南口公交车站，公交车546路进站的时候啊，追了尾了。 哎呦， 这也追上了一辆公交车，那390路被他追了，两辆公交车呢都受了损，车内啊有很多乘客都受伤了。目击者王先生说啊，546路司机啊没刹住车，砰一声，两车就撞一块了。事发的时候，390路公交车停在了城庄路南口公交车站。站内啊，公交车的这个很多乘客正准备上车呢，而跟在后边进站的546路公交车撞上了390路公交车的车尾，这一下车上多名乘客碰撞受伤， 俩大公共追尾了。 根据另一名乘客马女士介绍说啊，大概2:50左右，她呀就坐在后边那个546路公交车经过了事发公交车站，而涉事的两辆公交车呢还停在站里边呢。390路公交车停前边，车后窗户全碎了，保险杠有明显的擦痕和破碎，而后边546路公交车前风挡玻璃全部碎裂啊，左车灯破碎，保险杠断裂，两车之间还散落着碎玻璃片。390路公交车车队的负责人表示啊，事故发生之后，双方经过协调，由546路公交车车队处理。而546路的公交车车队值班队长说，事故啊正在处理之中，乘客受伤情况呢暂时还不是特别清楚，事故原因也仍需要调查。 这大公共开车更得小心，您车上有一车人，甭管是坐着还是站着，进出站的时候一定得留神啊。有的 大车自重就大，他有的时候我还老惊讶，我说这大车还真能刹住了，尤其是公交车，我还佩服人一下。 这 果然还会刹不住、 不，我觉得是这样。你比如说在路上不好啊，但凡发生追尾，因为一般情况下都定后车全责。 是， 为什么他全责呢？正常刹，您保持安全距离是肯定能刹得住。 对。 都是因为走神儿，哎呀，这个看看旁边吧，低头看看手机之类的。 结果咚就追到前边了。 而且这大公交车有的时候哈、啊，为了保证这个运营的时间哈、啊，运营的频次，有的时候开得确实是稍稍着急点，有可能前面压了车了，后边就要赶点时间。一赶了时间之后，这个就不好说了。但是很多司机还是保证这样，宁愿晚时间，也要保证车上乘客的安全。 对对对，路上那么堵，咱慢慢开，不着急，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北京打工的王先生遭遇了一场招聘，结果呢这个钱卡里的钱被人家划走了， 被骗了呀。 哎呀，说是看看我卡里有没有钱，结果直接刷走我6000块，然后跟我说这是找工作的押金啊。第二天再去找的时候发现已经人去房空了。王先生呢今年52岁，4年前啊，他带着妻子从沈阳来北京打工。 嗯， 前些日子呢，他收到一个网站的短信，说有工作推荐。通过电话呢，他和招聘的人员联系上了。8月19号，两口子前往承寿寺附近应聘去了。 嗯， 王先生俩人挺高兴的。 是 啊，因为这份工作是看别墅 啊， 不仅不累。每个月两个人还能有8000块钱的收入， 相当不错呀。 招聘人员跟他们聊了情况之后啊，说这个工作需要交押金啊，说您卡里有钱吗？您在这儿试试，里边有多少钱呢？王先生说，我就以为他想看看我卡里边有没有余额， 嗯， 就把自己的银行卡给他了，而且呢还输入了密码，接着人家凭条就打出来了，显示刷卡金额为6000块钱。这招聘的人还跟他解释呢，说这叫押金 啊， 而且了开具了叫信息服务的收据， 这不就是刷掉钱了吗？ 刷了6000块钱，而且还给您打了一埋伏，信息服务你到时候解释都解释不清楚。回家之后啊，这王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啊，为了找个工作，找工作是为了挣钱呢，哪有自己先掏钱的道理？而且这一掏就6000块钱， 才反应过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又来到昨天应聘的地方，一看就傻眼了。办公室上挂着离职放假的纸条啊，人去无空。通过纸条上留的电话，王先生联系了招聘人员，希望对方能退钱。对方说，你这样，你往南四环附近啊，你往那边走，咱们再商量，约好了10点钟见面。结果对方一拖再拖，下午2点这才来。 这支的够远的。 哎呀，他说了，如果要求退钱哈、啊、最多退我1000块钱。 凭什么呀？ 我当时就急了。对方还说我不是负责人哈、啊，我只是打工的，反正双方是不欢而散， 就是不给退呗。 王先生一想这事儿必须报警啊，但是呢王先生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自己被骗了，因为双方已经给对方给他开那个信息服务的收据，说听了只能找法院了。王先生很是郁闷，说我们外地人在北京打工，租房吃饭都得花钱，这6000块钱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大笔钱呐、啊，这是被骗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真是涉嫌诈骗，可以好好的这个找有关部门好好的管管。 是，但是这个事儿因为苦于没有证据、 哎、 当时可能也没留存这样的证据，没加这个提防小心，所以说可能后边也确实比较麻烦。 这个骗子太缺德了、 哎、狡猾 吗？缺德在带冒烟的啊，你说来北京打工本身就不容易了，你这个骗人家，这让人家这一个月俩月可能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啊，这真得好好解决一下。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啊，这个不行，还得说件事儿、 嗯、 快点说，然后咱看短信和微信。 行， 来， 这有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啊，夺走了李某的性命，这一下就留下来媳妇儿宋某和9岁大的女儿。 你看孤儿寡母。 哎，但是啊，这公公婆婆呀，却以这儿媳妇儿和孙女儿所住的房屋的宅基地啊，使用人不是儿子，起诉到法院，得把房子收回来。而记者也从密云法院获悉啊，法院没有对起诉予以支持。 你看， 是因为啊，这个房子啊，这个翻建的时候啊，是人家媳妇儿跟儿子一起出的钱，老两口没出钱。而当时分房的时候啊，这个父亲啊，李某的父亲以分家的形式把这房屋分给了这儿子李某，并且在村干部的见证之下写了分家单。所以这个事儿啊，最后要解决呢，人家这儿媳妇儿也挺通情达理的，按照方便生活的原则啊，这个认定了一下这房屋的价格，大概呢是83160块钱。 嗯， 反正呢就这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房子肯定还是要归人家儿媳妇儿所有。 嗯， 但是啊，人家这儿媳妇儿呢还要给这个老头老太太老两口折价27.90块钱。 哎呀。 所以你说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意外， 嗯， 让本是一家人对簿公堂哈。 是， 有的时候呢，这人一没哈，这个有些人的这个想法就不太一样。 维系关系的就不仅仅是感情了 啊，对啊，老觉得别人占自己便宜了。有的时候这些人情世故哈，您还得摸摸良心，到底做的对还是不对？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哈。哎呀，今天很多人都在说看飞机去了。这个慧心是吧？ 慧心、嗯、 啊，今天我没有亲自拍阅兵式的照片，但是看了很多且转发了很多阅兵活动的照片，既激动又震撼 的。啊，放大镜说、嗯、我家位置看不着阅兵式的飞机，遗憾、 啊、 不过我听着飞机的声音了、 嗯、 也看着朋友圈里好朋友发的照片，也挺开心的， 是 特别威武壮观、 嗯、 我为国家自豪，我更期待9月3号正式的阅兵。 嗯，爱吃并不贪吃说上午在家看飞机，现在在朝阳公园陪孩子和他爹徒步，挺好。 嗯，慧心说小的时候参加过很多次这个迎接外宾外国首脑的活动、 啊、 中学的时候参加天安门广场组字活动、 哎、呦， 参加工作以后啊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狂欢活动，都是美好的回忆。 是，你现在跟年轻人说你知道迎宾路是哪条路吗？ 哪条路啊真的哪条路啊？ 哪条路啊？你顺着我们电台往东走、 嗯、 看见一个齐家园路口往北啊，那条路叫迎宾路、 哦、 现在这条路好像改名了，不叫迎宾路，这是约定俗成叫迎宾路的啊。齐家入口你也不知道在哪儿、 都东大桥那边是工人体育场差不多吧哈， 是吧、 嗯、 然后这个付耀顾还说一大早就忙着转发同事从长安街发出的阅兵演练的照片，这叫一个忙活、 啊， 后来听到飞机，哎呀，从天空飞过，哎呦，那就激动哦。 是，这真是以前没见过， 是， 很少见。看了之后我也怪激动的。 是吧？一串字母说， 嗯， 刚从后海那边回来，看见好多人头上都戴着草，回来听广播就听见你们说这话题了。 啊、您觉得好看吗？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首张银联万事达双品牌全币种信用卡了，海购5%返现，3倍积分，每月最高获赠10万积分，境内外安心消费，放心海淘。邮储银行双标全币种卡，一卡无忧，运享全球。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额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